中。 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陶喆的个人的第二张专辑 MLK 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有点美式抒情曲风的作品，叫做普通朋友。而且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陶喆也有很多摇滚的精神，所以一些熟悉摇滚音乐的朋友会觉得听他的这张专辑有一种回到六七十年代听摇滚乐的那种朴实的快乐的感觉。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也是在流行音乐领域，在华人世界响当当的名字，天后王菲。 我以为谈正是所有一切的答案，所以全部的理由总觉得自然，怀疑也渐变淡。我以为回忆是彩绘完整的色彩，所以 每个人在音乐上面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也许这也放进了他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里面。有一些歌手追求唱歌的咬字发音的力求准确，还有一些人追求高音，追求转音，追求花腔，另外一些人呢追求把自己的精神或者自己的内心的真实想法放进去，而王菲呢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可以从她的音乐当中听到她那种自由自我个性的歌手。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他也算是最近几年非常内向但是又拥有着强大内心世界的林宥嘉。 我知道故事不同，

生命要用把尺透彻了解，得到没有，或者当做还够债，事业完美得不大，大概天要我两者挑选，跟你两个宁愿缺少了姻缘，对我而偏庇护重重事业仍为我捐，若要的通通也没有，愿意仍可手挽手，剩下温柔问我一生福可求，用才仍可得到你问候，无限自由慢慢世上星宿，没有钱不要走，到了有钱痛处走，落在心头问我一生福可求，用才难得找到你愿受，藏在心灵在心内任一切没有，横竖转了又转，其实始终不自愿，跟你两个宁愿缺少了姻缘，对我离偏庇护重重事业仍为我捐，若要的通通也没有，愿意仍可手挽手，剩下温柔问我一生可可求，用才仍可得到你问候，无限自由慢慢世上星宿，没有钱不要走，到了有钱痛处走，握在心头问我一生福可求，用才能与你一起堕后，立刻温柔那温柔将火炮漫游，情在心灵你生存任一切。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一生何求》，这个跟陈百强的那首《一生何求》呢，有一些相似，但是又有新的区别。所以这是来自于古巨基在2006年的一张以致敬为概念的专辑，致敬的对象呢，则是香港音乐曾经的流行金曲，比如说许冠杰的《天才与白痴》，陈百强的《一生何求》，郭富城的《纯真传说》，王菲的《梦中人》，还有张国荣的《Monica》和《明星》，众多不朽的金曲，林夕以这些金曲的名字配合了全新的旋律，写了全新的歌词。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写的是有了相知相惜的知己，那种一生何求的满足感。香港音乐之所以一直能够走到今天，还是因为有众多的人在为之付出努力，包括接下来这一位陈奕迅。 游戏人间，人间游戏，我往日未曾认真。对于一切也抱去玩的心理，小青束绑只会教我飞不起，无挂无牵可等完美，却发现实沉闷到死，还幸你看破心中的隐蔽，用唇边的翅膀在我飞，让我可飘飘飘飘进爱的海，然后以后离不开你曾诚实的爱，令我牵和挂和认真期待，当我心真正着紧，我真正存在，飘飘尽你风采，无论我如何不好，你亦全部装载，把你的纯真没我的尘埃，让这逐流流进清海，真是可爱。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蓝莲花》，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歌。也有人说这是一首许巍信佛的作品，或者是他顿悟的作品。而许巍呢，也一度被乐评人称为和窦唯呢，并称为中国的摇滚音乐觉悟的两个歌手。而对于普通的听众来说，他的专辑当中充满了感同身受的孤独、漂泊，或者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那些花儿》，虽然是来自于台湾的流行歌手范玮琪的演唱，但是它的原曲呢，却是跟许巍颇有几分相像的《 朴素，甚至有一些人当年在听到蓝莲花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感觉很像是朴树为他来做的新曲子。在这一点上呢，他们两个人在音乐上面会有一些相似性，也许是因为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许巍或者朴树以及大多数的音乐工作者一样，他们也曾经过那种四处漂泊、走穴演出、歌厅驻唱或者是伴奏乐手之类的生活。因为这些动荡不安的经历也成为了他们的歌曲当中的感情基础和注脚。那么既然我们已经说到了朴树，就不如听听看朴树在变化当中的音乐作品，这首是《生如夏花》。 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西瓜拉出木，西瓜拉出木，哦哇啦咿耶，耶哇啦咿呀，西瓜拉出木，西瓜拉出木啊，哦哇啦咿呀，哦萨罗拉咿呀，西竹呀，西竹呀， 这是一个多美丽。绚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不虚此行呀，不虚此行呀， 永不能再回来。 是留着你寄来的短消息，总是间隙舍不得删去，因为这是如今和你唯一留下来的关系，我靠这样沉溺继续着呼吸。有些事情你永远不会忘记，谁听到我的叹息，夜深人静时的哭泣，这寂寞空气多令人窒息。我多么爱你，又多么想你，热恋是你散的永恒咒语，忍不住翻寻痛苦又甜蜜，道道刻在心里，感动的回忆，相思的字句，生日祝福煽动的灼烧眼睛，明明想忘记却藏着痕迹，多么痛恨这样矛盾的情绪。有谁听到我的叹息，夜深人静时的哭泣，这寂寞空气多令人窒息。我多么爱你，又多么想你，热恋是你散的永恒咒语，忍不住翻寻痛苦又甜蜜，把一道道搁在心里，感动的回忆，相思的字句，生日祝福煽动的灼伤眼睛，明明想忘记却藏着痕迹，多么痛恨这样矛盾的情绪。

除了所有却让彼此想逃跑，相见让我们相遇得太早，对于缘分却又给得太少，才让我们只能陷在回忆中懊恼，才让我们只能陷在回忆中。 苏永康的《相遇太早》，这个时候您所收听到的仍然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要跟你听到蓝心湄。提起蓝心湄呢，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她妙语连珠的主持风格。其实早年蓝心湄在乐坛和影坛也算是风光无限，所以最后这首歌我们想要营造一种怀旧的氛围。这是1994年蓝心湄在宝丽金唱片时代带来的专辑《爱我到今生》的同名主打歌。 才说了再见，电话又响起，那一定是你想要说的话，还意犹未尽。